喂， 喂，马律师， 哎，你 哎，你 好， 好，你好，我是孙雪。 啊，你好，孙雪， 啊，你好，你好。那个马律师是这样子的哈，就是我上次呢，我先生给你打电话，不知道你们两个当时怎么这么激动，就这个电话挂了。但是呢，今天因为我们也到广州了嘛，那个上午谢哥也跟我说了，说那个，您这边呢也是生病了，我们也都生病了，但是想把这个事儿呢，肯定是要解决。谢哥的意思是说。您看还是就是您的意思是也愿意坐下来聊一聊，不是说这个钱您不像上次说的这个不记得了不认这个事儿啊，然后就看您看什么时候方便我们坐下来聊一聊， 这样，孙雪， 您 一个 说， 嘞，我这个也不方便，我刚阳，身体很不舒服，所以这次你们过来呢，我恐怕是见不上，因为现在我们也都放假了，这是一个，但是嘞，这个事情呢，第二个嘞，就是事情的解决，你说框定在，介意我这个收了律师费，那你们对这个结果不满意，那么想要申请部分退律师费还是什么的，在这个框架内我们可以聊。那么至于其他别的，说什么其他别的款项的这个事情，我们就免聊，好吧？你们爱怎么做怎么做。那我是框定了这个范围来聊这个事的，那这个都是过完年的事儿了， 不 好 不 吧？ 不，您稍微等会儿，我们捋一下哈，就您所谓的，律师费的这个范畴，我不太懂这个意思，就 所 是， 以这个嘞，案子也过了很长时间了，我现在手上也没有数据，也没有凭证。那么我肯定也是要等到病好了之后，那么单位上班了，我要找一些资料，然后我自己要捋一捋，然后才能往下聊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往下聊的，一个也生病，确实也很难受；另外一个呢，已经结案那么长时间了，是吧？这个案子也过去了很长时间，可以对你们来讲是一单案子，但对我来讲就是很多案子当中的其中一单啊。那等我把这个情况搞清楚，把这个资料都捋清楚了，咱们再来谈。但是这个框架呢，我也跟你讲了，反正在这个范围内。那你说是因为介意对于结果你们不满意啊，那么想申请退回部分的律师费，那么这种框架我们是可以来聊的。那除了这个框架，我们就不聊，好吧？ 好， 啊，你们要怎么处理怎么处理。 那这样吧，就是您说，我刚刚说了，您说的这个律师费的框架是指什么？是指我给你打的钱的总金额呢，还是说我们签的合同上面的金额呢？就是这个我第一是这个我不太清楚，我不太说您不我就是我不太理解说您 你 说 这 的这个 样，这个 所谓 都 律 是 师 我们 费。 建立的，因为我所收的这个所有费用，我认为都是有依有据的啊。那么包括我觉得我们的工作成果也是非常好的。当时公安机关上来2个罪，那么我们把重罪是吧，职务侵占这一块给拿了。经过我们的这个不断的这个沟通跟出示法律意见，那么所以我本来觉得这个事情呢就已经是能够画上句号的。那居然你们反复来找，而且又找到了那个谢哥，那么他也来跟我说，当然他没有任何干预的意思哈。他也就是中间的一个介绍人，跟他什么东西都是不掺的，所以你们讲的什么七七八八的这个事情呢，我就是没有什么聊的空间的，这个我觉得是很不诚信的。那么 马 在 律 这个律 师， 师费的，不，你不要，你听我把话讲完，在这个就是说你们来找我，我只能理解说是你们对结果不满意，希望能够退回部分律师费，那么这个可聊，那么除此之外其他都没啥可聊的，好吧？ 好，行，就是您刚说这个我暂时不提这个事儿了，就是我暂时您理解为我理解了吧？好，那我另外问您两个事情，就是第一 你 呢， 也别再问我什么问题了，就咱们之间这个电话，现在我头疼的要命，问来问去了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答你。反正在这个框架内，你们思考吧，好吧？聂 不 金 是。 泉那次一打电话，他一张口就说谁谁搞推到我这里的什么多少钱，怎么处理这个事情，我真的觉得就没法聊的，不知道是什么心态，也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。 他不 我 是 都 什 说 么 了，那就这样，我最后再多说一句吧，孙雪。 你 聂 说。 君权出来呢，他想给我找麻烦呢，这个我是不怕的，因为所有事我自己都知道该怎么应对。那么，但是呢，麻烦也是相互找的。他找我麻烦，我找他麻烦。但他的那些事情呢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都忘了。如果是真的是我们这边要凑出来什么麻烦的话，那估计也是就不太好的事情。我也不 不不， 想影响任何人，是吧？ 马律 那么， 师 所 不 以 存 这个事 在。 情上呢，不，你不用解释了。 您 你们的 说。 这个来意是什么，我是非常清楚了。所以我说，所谓的愿意聊，我是在这个框架内啊，你也反正就思考一下吧。这次你们来，估计目的是达不到的，确实也是限于条件啊， 我们这次来 好 也不 吧， 是找您，这样跟你说，我们今天是 宣判我清 被 楚， 叫来宣判的， 对 然 对 后 对，这个 呢， 宣判的情况 就 我都 是 清楚，这个案子我们一直在关注的。 我跟您说这样，马律师，我跟您这样说吧， 就是为什么我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，不是宁泉打，因为宁泉这会儿不在我身边儿，他那个，这个事情那个纪委中，不管是中纪委的还是省纪委的都找过他们，你一直关注，你应该也知道，就是我给你打电话是什么呢？我是因为想避免你们之间的这个摩擦，他这会儿在纪委还没回来，就是上一次你们打完电话之后呢，就是您记得吗？就是最早的时候咱俩其实聊挺好的，包括您也说了愿意就是 这 说 样， 退我30那个事儿，但是那 对， 天他。就是那天你们打电话呢，他其实没有别的，他可能说话有点冲啊， 他是没有别的意思，他有 就是 很不 想 舒服 说， 的。 哎，他也就是想说，这个钱，之前我给你打这100，然后或者不管你理解为律师费也好，怎么付也好，反正就是额外打这个100，就是您当时说退我一部分， 你这样，就 就 这 是 部分你 怎 就 么， 不用讲了。反正 对， 我 怎么 们之 说 间 的？ 呢，就仅仅是这个律师费这个关 嗯。 系上的这个事情。那么其他别的呢，我就真的不知道，不想再跟你们扯，也不想再跟你们聊。 但 那 是 么 您 我 当 仍 时 然 说 是 的 那 退 个 我 态度， 愿意退 我 我 人 三 我， 十，这个怎么说呢？就是 对， 们现在我俩说好吧，就是我们抛 对， 开什么聂俊权也好，怎 孙 么样 雪， 也好， 这 您 样 说。 就说我这个人嘞，我是讲话很算数的。我之前怎么跟你说，我之后就是什么态度的，这个我是不会变来变去的，这个你要 行， 知道， 好， 好吧？ 这个呢， 啊、嗯。 我就说了，到时候等他回来之后，我也会就是跟他讲这个事情。还有就是呢，就是当时那个谢那边也不是有一个30嘛，然后您说您退给他了，但是我问他了，他说他没 你 有 这 收 样， 到。 你这个东西呢，你也不需要跟我说什么，因为当时我们的这个合同一共两份合同，一个是聂俊权的，一个他哥哥的，一个是一共是70多万的，但实际上我们包括这个谢那边代缴上来的，一共也就是60多万的这个费用。那么整个嘞，我们合同是没有覆盖住的，这是肯定的。那么其他别的你就不需要再跟我说了，反正那个30这个事情呢，我是可以来跟你解决的。至于其他别的嘞，我就不再谈了，好吧？ 你说的30是指谢俊清的那个30，还是说那个 没有，反正总共我就是在这个30万之内来解决这个事情，这个是我的这个态度。如果你们觉得不 OK 的话，那你就按照你自己的程序跟路径来吧。 不是你，我现在我又有点懵了，就是您的意思是 你不用 包 懵， 括 反正我 我，包括 总 我。 共我就是我退回给你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费用里面，就是30里面是覆盖全部 就 的。 等于是我给了您现 你 金 不 的， 不不不 不 不， 管 你 是 不要跟 现 我说 金， 给 就 我 律师 现金。 费所有的，就是包 我 括谢 所有 俊 的 清 这 那 个 个 费 三十 用， 万， 我自己算过了，对， 你 你 就 们 只 接 退 受 我， 你就 就退 OK， 我 如 三 果 十 是不 万。 接受，对，如果不接受的话，那你们就另寻途径吧，好吧？ 那等于是您没有 退 你 我 不要跟 钱 我 啊？ 说，你不要说这个等于是什么，反正这个我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啊，你再来扯什么别的什么费用嘞，我这个是不存在的，我也不会再跟你们有任何的这个交涉了，反正我态度始终很鲜明，好吧？ 你让我 不 把 要 这句 再 话， 反复就 不 是 是， 了， 你把 我 我 把意思已经讲得 你 很 让 明 我把 白 这 了。 话说完，也就是说就是您愿意退钱，就只退我30万块钱。至于我的理解是什么钱，是谢俊清的钱，还是100万的钱，还是我给的打到你们律所的律 不 师费， 存 这个 在 你 什 都 么 不 其 存 他 在。 别的这个费用。 啊，你就只给30万就解决我们之间所有的金钱来往，我这样 对， 理 是 解 这 对 样的， 吗？ 对，是这样子的，就全定在退律师费的范围内，你好吧？因为我其实说句实在，我就是不想有太多的这个纠缠跟纠葛。那么这个事情赶紧翻篇了，我也不想再这个事情，你们也不用再来给我找，用烦的，你给我找麻烦，我一样是给你找麻烦的，是吧？谁 我 兜得 们 住谁兜不住，那这个结果肯定就也是都很 不 明 是 确的，所以也没这个必要。 法律没有谁说谁要给谁找麻烦，就是您听我说最后两句话哈，就是第一呢，从情感上，包括宁泉给你打电话之前，就是上一次打电话之前，我跟宁泉是这样说的，我说那个你打电话的时候客气点，说事儿就说事儿，那个毕竟那个马律师在之前还是挺帮我的，这是我跟聂俊权，我丈夫说的一句话，但是呢，那天他跟您说这个，说完之后，因为我在他旁边嘛，因为他然后呢，说到说，就是我爱人给你打这个100万块钱，就是您怎么想的时候，您直接就说了一句， 我都没有收到你 我 那 不 个 记 什 得 么， 了，我不 不是你打给我的这个东西，我们就不扯了，孙雪，再扯下去就没有什么意思了，是 是没 吧？ 有意思，没意思，但是你知道吗？从 对， 我 你现 情感 在 上 在， 来说，是 你在 让我 反 很 复的 接受 讲 不 这 了 个， 的。 我也很难接受的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案子我们做了很多额外的努力跟付出，我就结果上我是可以交付的， 真的反复纠缠这个钱的事情真的是很没意义。那么，所以后来我就画了一条杠，如果在这个范围内你们觉得 OK 能接受就接受，我们把这个事了了 但是 它， 您 还 当 钱继 时跟 续往 我说 前。 的是，但 那 您 么 当 如果 当时 不 跟我 行的 说 话， 的 那就 是， 算了。 不是您当时跟我说的是 不 您 不不， 退的 不要 退的 再回 是 过 退 头 的 来 三 说 折 什 是 么了。对 退的 对，我 三 现在 折 不 是 想 那 跟 个 你 一 吵， 百 我 四 现在 里 很头 面 疼。我现在想，我把这个话说完了，那也就这样了，好吧？那我们这个都过完年之后再说吧，这个事情现在我也不想扯，头疼得很。